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，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，多一点耐心，少一点责骂。最实时的医疗资讯， 目前呢，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，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， 屁啊，片子啊，查得非常全。 携手权威专家，关注前沿医疗成果。 现在呢，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域。 北京新闻广播，健康北京。 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李凯。今天呢是周末，我们在周末的节目当中会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，这些故事会让您对我们的医生护士多一份理解和支持。今天节目一开始向您介绍的叫母爱的力量，是由东直门医院所推荐的文章，我们不妨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。这篇文章开头说，生活从来不会预先告诉他究竟有多少苦难，也不会告诉苦难中究竟有多少酸与甜。2011年夏天临近的时候，我收治了一位来自江西的特殊病人。他20岁，开朗大方，活泼可爱，可以说正值人生中青春昂扬的年华。然而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，因为早产难产，他不幸成为一个脑瘫患儿。小伙子下肢严重痉挛，几乎无法直立，说话的时候头部不自主的颤动。陪着他来看病的是个中年女子，皮肤黝黑，脸上满是岁月的痕迹，那是他的母亲，一个单身失业却独自抚养脑瘫儿子20年的母亲。查看病情，询问病史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就坐在小伙子旁边，一只手握着小伙子的手，一直没有松开。他说，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儿子能走路。我敬重这样的母亲，更心疼这样的妈妈，她不怕自己负担多少辛苦，一切只为儿子能够健康平安。第二天一早查房的时候，我叮嘱他们今天要去做个术前检查。放射科在1楼，考虑到小伙子行走不便，我对那位母亲说，你可以去借一把轮椅，然后我便去处理别的事情。等我回到办公区，路过电梯的时候，正好又碰见他们。小伙子先看到我，笑着和我打招呼，他母亲也转向我问好，说他们正要去拍片子。我却站在那儿愣着了，因为我看到的景象让我不能言语。50岁的母亲，20岁的儿子，一个瘦弱苍老，一个高大年轻，却是那瘦弱娇小的身形背起了年轻高大的儿子。不用想，我也知道一个20岁的成年男孩有多重，就算是我要背起来也不轻松。我回过神来说，说去给你们找一把轮椅，他的母亲却笑笑说，没事，我背他已经习惯了。这时候电梯门开了，母亲挺了挺身子，背着他的儿子走进了电梯，鬓角散落几缕汗湿的头发。一直笑呵呵的小伙子抬起手蹭了蹭母亲额头的汗，母亲笑着说，没事，我不累。电梯的门缓缓关上了，那对母子的身影却依然留在我的脑海里。都说女人是脆弱的，而这位母亲却是坚强的，她就是这样一路把儿子背在背上走过了整整20年。或许生活给他怎样的艰辛或者是压力，对他来说都已经不再重要了，因为那些艰辛或者是压力都不比肩背上的重量更让他放在心里，那是他无论如何也要背起的生命的重量。没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的母爱的帮助，孩子的心灵将会是一片荒漠。 就像我们面前的这对母子，脑瘫患者可以和健康人一样幸福，因为有一个希望他快乐的母亲为他遮挡生活的风雨，撑起了生命的绿荫。后来小伙子的手术很成功，我一下手术便跑出来告诉他的母亲，等在手术室外的母亲听到之后泪流满面，哽咽中只说了一句话：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，这辈子都是值得的。小伙子术后恢复得很好，我每天查房的时候都能看见他拉着母亲的手，笑呵呵地聊着开心的话题。我想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，曾经有这样一对母子，他们是彼此生命唯一的支持，支撑着走出命运严苛的阴霾。无论经历多少风雨，那份亲人温情也不会淡去，只会慢慢的越酿越香醇。这篇文章最后说，生命中就算春花秋月无情，也总会有那么一个人默默的陪伴你，温暖你，为你撑起整个生命的重量，那个人就是母亲。 目前呢，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， 话题，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， 成果，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，最热门的健康话题，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。北京新闻广播，健康北京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。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密云县医院所推荐的文章，题目呢叫做像花一样静静卸去。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都说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。文章说，家乡有一种花，不知名，总在房前屋后路旁井边悄悄地开，又静静的卸去，让人觉得纯净简单，又不失高雅和美丽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已经从显赫的位置上退下来了，只是一名普通患者。他患的是肾癌，我为他做了手术，很成功，但不幸的是已经发生了骨转移，接下来是化疗和放疗。他很坦然地接受了事实，然后默默地进行着治疗。因为疾病，我们成了朋友。他清楚知道我的每一个门诊日，甚至什么时段病人多，什么时段病人少，他都了如指掌。几乎每过一两个月的周四下午5点，他都会来看病或者是聊天。他说，见到你啊，我才感到自己的生命真实存在。但不幸还是很快降临在他的身上。去年周四的一个下午，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说最近总是感觉腹胀，呼吸困难，而且又出现了血尿。我赶紧为他做了检查，结果很糟，出现了肝脏转移、肺部转移，而且曾经的那个好肾也出现了转移。我有点紧张，对他说，住院看看吧。他平静地摇了摇头说，不啦，住院也没什么好办法，还是回去吧。曾经工作忙，也没什么爱好，这回病了，生活呀得慢下来了，想学学种花。经过2年努力啊，今年夏天好不容易那边花开了，虽然说到了秋天花还没谢，我才去回去弄的。我点了点头，说道，随时找我。一个月后的一个下午，他打来电话，声音很微弱，问我有没有时间，可不可以去他家里坐坐，顺便看一看他养的那些花。我同意了。我顺利的找到了他们家，开门的是他的儿子。我被迎进屋，客厅里放了一张大床，他平静的躺在床上，上身抬高，面对着阳台。阳台上一瞬摆着3盆花，那花竟然是我在家乡房前屋后经常见到的野花，不知名字，颜色各异，可已经过了花期，花瓣已经片片凋零了。 我走到床旁，握起他的手，说：“老张，你好，我来看看你的花哈。”他的反应有些迟钝，目光无神而固定，静静地说：“谢谢你来看阳台那盆花，是哪天开的我不知道，一个人静静地开着，没声儿。现在呀，又静静地落了，也没声儿，挺美的。”“是，很美。”我也平静地说。家人招呼我坐下喝水，我没动，静静地站在床旁，静静地看着那花，生怕惊扰了他。我离开的时候，老张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没有言声。第二天，他的儿子打来电话，说老张在夜里走了，静静的，嘴角带着微笑，没有一丝响动。我说，他是一朵花，简单高雅，所以他像花一样静静的谢去，无声美丽。一个人的优雅需要他一生的努力和坚守，正如一朵花一样。 资讯 目前呢，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， 话题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，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，最热门的健康话题，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。北京新闻广播，健康北京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。今天呢，我们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。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西城区展览路医院所推荐的文章，题目叫做《难忘那小车吱扭声》。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。北京城的金色九月凉爽宜人，这天我出门诊，看了几位复诊老病人，都对我的诊治非常满意，满口谢意。这是每个医生最爱看到、最爱听到的。我一边继续处理下一步治疗，一边告诉患者如何吃药、观察药物副作用以及如何调整心态。话说，我站起来想洗手、喝口水，耳边传来小车的吱扭声，好像是车子上没机油的缘故。随着吱扭声越来越大，一位头发蓬乱、满脸皱纹、身穿老旧浅灰色半长款衣服、左手拉着个小两轮车的老人站在了我的面前。我微微一愣，立即放弃喝水的念头，向他点头：“老人家，您哪不舒服呀？”大约五秒钟的停顿，他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，自顾自拿出了医保本、挂号证，啪的一声摔在诊桌上，眼睛直直的盯着我。我以为他听力差，提高了声音问：“您怎么啦？”我不聋，你那么大声干什么？告诉你啊，我这是第三次来你们这儿看病了，前面两个大夫啊，我都给告到你们领导那儿去了啊，一个推诿我不给我看，肯定嫌弃咱破衣烂衫的，另一个都不知道骂病就给我开药，今天啊，你得给我好好看看，解决了我的问题，我谢谢你，要不然直接去卫生部告你们。旁边的患者用不屑的眼光看着这位衣着落后、说话犀利的老太太，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。这种病人我们经常遇到，对他们首先是仔细倾听。您说说，您有什么难受的呀？我左腰有股寒气，跟过电似的，跟着就是大汗。哎呦，那大汗珠子呀可邪乎了，出一会儿汗这腰就开始疼，动都动不了，半个月了。你们隔壁的那个男大夫啊看过，让我看外科，查了腰椎还真有事儿，可是呢用了膏药不管事儿啊。我认真听着，不时的点点头。他的脸突然抽搐了一下，情绪更加激动了。花了我好几百块呢，嘛事儿不管，前天又来找，是一女的，挺年轻的，说不归他管。哎呀，我就求他给我做个超声，嘛事儿没有，不知道嘛原因，他要给我输液。我问他哪儿发炎了，他说不清，我就没同意。麻烦您把检查单子让我看看。我仔细阅读了他的就诊记录 以及腰椎片、腹部超声和用药情况，然后轻声地对他说：倪阿姨啊，请您上诊床，我给您检查一下。哟，你这大夫还真跟别人不一样，嘿，这么一会儿成我外甥女儿了哈。我从头到脚给他查了一遍，重点放在了腰腹部，脑子里飞快收集着有关数据，然后我胸有成竹地说：阿姨呀，今天啊得查一下血，还得有尿常规和肾功能，尤其是尿，先在收费处交费，然后呢去隔壁抽血室抽血，再去二楼化验室化验尿常规。他非常不满，愤愤地盯着桌子的一角，我知道他在反抗，想拒绝化验。其实呢我也有点后悔给他看病，不相信又啰嗦。我对他说：我要是给您看不好啊，我带您去三级医院看病，直到弄明白好不好？可能他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，也可能啊被我的真诚打动了，边往外走边说：不是冲你啊，就是生气。40分钟过去了，当他把化验单放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明显看到他紧皱的眉头舒展了。我猜到化验室已经告诉他病情的大概了，泌尿道感染，立即开抗炎药输液，同时呢留尿培养，等待结果。这次他没有半句怨言，非常的顺从。2个月后的一个下午，快下班了，我一边和邱大夫聊天，一边用清水洗手。哎呀，咱们每天都面对这么多痛苦的面容，听到的呀都是一些不好的话，接触的全是负能量，自己呀把正能量全传给了患者，可怎么好哟？哎呀，可不是怎么的，自己时不时得赶紧补充一下正能量，要不然不够用啊。邱大夫无可奈何地回答着。突然我们停止了谈话，又听到了一种吃妞声，一直向我们诊室走来。我和邱大夫眼神一对，立即转向诊室门口，还是那位头发蓬乱、满脸皱纹、身穿浅灰色半长款衣服、左手拉一小推车的老人，旁边还站着一位。还没等我开口说话，他抢上一步说：哟，李大夫啊，谢谢你，是你救了我，多亏你呀、啊、老伴儿，这就是李大夫给我治好病那个。这一次倪阿姨满口答谢，满脸慈祥。阿姨您别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您今天来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我今天还得麻烦你给我老伴儿看看病。哎呀，他这两天嘴角啊总流哈喇子，走路也慢。哦，老爷子来，您坐下，我给您测一下血压。经过诊断，我建议他们先去人民医院做头部 CT， 以确诊是不是脑梗。这个时候倪阿姨面有难色，迟迟不肯动身。怎么了阿姨，您对诊断有异议吗？哎呀，不是，这不是出来匆忙没带多少钱吗？去人民医院怎么着呀也得花好几百，我这儿只有100多点。哦，那没事，这个我这刚发了这个月的夜班费，200多块钱全都给您。说着我就从大衣兜里掏出钱。看病要紧哈， CT 做完要是脑梗马上回我们医院，我们的治疗方案很好，别急啊。哎，我相信你，我们有内科病房，有针灸，还有康复科，我们综合治疗您老伴的病。我又补充了一句，人民医院很近，正好我下班一会儿啊借我们医院的轮椅啊把老爷子送到人民医院，这样呢又快又安全，您看行吗？哎呦，你又给我看病又借钱还送我们去人民医院，不麻烦你了，一会儿啊我儿子就来了，这咱怎么谢你呀、啊、他一个劲儿的向我双手合十。后来证实老爷子是脑梗，在我们医院住了半个月，恢复的特别好。寒冬腊月的晚上我值夜班，患者不多，偶尔也就是发热和咳嗽的病人前来就诊。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，我看完一名发热患者，起身伸伸懒腰，活动一下筋骨，又听见了一种熟悉的吱扭吱扭的声音。倪阿姨又拉着车来到我面前，有些神秘的看看诊室没人，关上门小声的对我说：李大夫啊，